恩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有这么一家三口人啊，正找房子呢，这天呢他们就看到一租房启事，于是乎他们一家三口就到了这儿了。一进门啊，人家房主一看他们三口人，就非常客气的推辞道： 是这样的，我这套房子只租给没有孩子的人，实在是对不起各位了。 听到房主的这话呀，两口子哑口无言。非常聪明的小孩此时说话： 那太好了，先生，您瞧，我就没孩子，房子就租给我吧。 话说刚开春那阵儿啊，有一小伙子去乡下春游去了，正玩的高兴的时候呢，一农民大爷过来特不乐意，飞奔到这小伙子跟前之后，劈头盖脸的冲他说了一句： 嘿，你踩着俺们家麦子了。 听了这话，这城里的小伙子很不屑：什么话，什么叫踩你们家麦子了？我这叫春游，你知道吗？你少管啊。听了小伙子这话，那大爷不再继续说了，他又往这小伙子跟前凑了凑，然后揪起这小伙子脖领子往后一扔，正好扔到田埂旁边的一鱼塘里。这小伙子掉鱼塘了，一边挣扎一边冲大爷喊： 哎，你胆大了是不是？你干嘛把我扔鱼塘里头？赶紧把我捞出来。 听了这话，大爷在旁边一边乐一边说道： 我这不是帮你忙吗？你刚才不是踏青吗？这叫啥？这叫踏浪。 话说这天在公司里，大胖子小刘啊要去车管所办点事儿，可是他不知道这车管所具体位置在哪儿，于是他就来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。一进门啊，他就问张姐，这张姐说道： 嗨，车管所嘛，就在第三小学南边。 这大胖子小刘啊听了这话云里雾里，他还是不知道怎么走，因为他不认识第三小学。张姐一看这劲头，赶紧继续解释： 哦，你不知道第三小学在哪儿啊？那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就在少年宫东边。 听完张姐这话，这小刘继续摇脑袋，他还是不知道怎么走，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少年宫在哪儿。这张姐有点烦了： 你这人怎么那么笨呢？少年宫你都不知道啊？那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车管所啊就在文化中心西边，这下明白了吧？ 听了这话，这大胖子小刘啊还是一脸迷茫，他真的不知道文化中心在哪儿。看这大胖子给憋成这样，办公室里人都乐了。笑过之后啊，这办公室里的大李突然站起身来解了围了：小刘啊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怎么走，你肯定就认识了。你不就是要去车管所办事儿去吗？我告诉你那地儿在哪儿啊，乡外情南边，郭林家商在西边，大连海盐城东边，听明白了吗？听了这话，大胖子小刘连连点头： 哦哟，你咋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你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在小肥羊斜对过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原来还以为那也是一个饭馆呢，这下我明白了。 话说刘老大爷啊， 那天去城里看儿子，在一个热闹的大街上丢了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由于笑容可掬的警察来到刘大爷身边。这样吧，大爷啊，你也别急，您把地址留给我啊，等我们找到之后啊，我们就想办法给您寄过去，您放心。听了这话，刘大爷特高兴。一个月之后啊，这刘大爷又来城里看儿子了，他又溜达到同一条大街上。可巧这家大街正在整修，刘大爷一看这阵势，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攥住儿子的手，冲儿子说道：“ 我说孩儿啊，你看你们城里这警察他就是实在啊。你说我上个月就在这街上丢了1块钱，你看人家警察，人家把整条街都拆了。 话说有这么个街头艺人，正在拉着跑调的小提琴，拉得非常糟糕。一个正经音乐家从他身边路过，堵着耳朵对他说道：“ 嘿，兄弟，你知道你的小提琴和洋葱有什么区别吗？”“ 不知道，先生，我拉琴跟洋葱能有什么区别？”“ 当然有区别了，我告诉你，通常情况下，我在把洋葱剁碎的时候会泪流满面，而在我砸碎你的小提琴的时候，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，这就是区别。” 我从来不曾见过，整个世界突然间变得好宽阔。自从你出现在我眼中，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温柔。知不知道你对我是空前绝后，明不明白热血沸腾为了什么？这个世上有颗心是为你量身定做，从来不曾见过，整个世界突然间变得好宽阔。自从你出现在我眼中，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温柔。你对我是空前绝后，明不明白热血沸腾为了什么？这个世上有颗心是为你量身定做， 跟着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天在家里头，小苏西的妈妈请客，请来的都是他们单位的同事。这小苏西呢，非常殷勤的帮着妈妈摆了一整桌的餐具。可是等所有客人都就位之后，有一位客人发现自个儿面前少一副餐具，于是呢，这位和苏西妈妈非常熟的同事就开玩笑似的问小苏西：“ 小苏西，今天晚上的餐具都是你摆的吧？那叔叔的餐具呢？” 小苏西听到叔叔的话，又看了看妈妈，然后很不高兴的说道。 妈妈经常在家里跟我说，你吃饭的样子像野猪一样，野猪吃饭不用餐具。 话说刚刚过完年的一天，单位小刘就带着自个的儿子到大街上逛街去了。走着走着，儿子向小刘嚷嚷着要吃草莓，小刘就上前问了问摊上草莓的价钱。结果啊，问完之后他扭头就走，看见爸爸没给自个儿买草莓，儿子就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买。爸爸回答道： 小贩太黑了，一斤草莓卖10块钱，咱能买吗？啊！ 听到爸爸的话，儿子很生气地回答道： 您甭跟我解释这个没用，您把我1000块钱压岁钱全收走了，揣您自个儿兜里，您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，跟那小贩比，您比他黑多了。 有那么一天，在医院里，玛莎大婶的丈夫啊，刚刚做完手术，正从麻醉当中清醒过来。只见她丈夫眨了眨眼睛，醒过来了。玛莎大婶非常高兴，还没等她说话呢，就听见醒过来的丈夫对她说了一句话： 亲爱的，你可是真漂亮。 听到丈夫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奉承她漂亮，玛莎大婶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她满心欢喜地继续待在丈夫身边。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会儿，丈夫第二次睁开了眼睛，这回她又对玛莎大婶说了一句： 你这个该死的怎么还没走啊，真烦人。 听到她丈夫第二次醒过来说的话，玛莎大婶不干了，她站起身来气呼呼地问她丈夫： 你说什么？刚才你还说我长得很漂亮，怎么这会儿你要轰我走？到底是为什么？ 因为药劲儿过去了。 这天下午，霍利太太来到了女儿就读的学校，找老师谈心来了。老师一看霍利太太来了，由于自个儿手头工作没干完，所以就显得比较慌乱。可是霍利太太不管这些，她坐定之后就开始向老师打听，是不是自个儿小女儿在学校里头有注意力不集中啊，记性不好，又比较浮躁等等的毛病。老师听了霍利太太一连串的发问，赶紧解释： 哦，霍利太太，仔细想想，好像的确有这种现象出现。比如说，您的女儿有的时候会忘记写作业，有的时候呢，还会在班上坐错座位。不过嘛，您不必太担心，因为您女儿在学校里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总的来说，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。 听到老师这么说，霍利太太这心里啊，就宽了许多。不过她还是有点放心不下，于是她脱口而出抱怨了一句： 谢谢你夸奖老师，不过我觉得我孩子毛病还是不少，你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，记性不好，你说他这是从哪儿学来的？ 听了这句话，老师赶紧满脸堆笑地继续说道： 这个嘛，我就不太清楚了，霍利太太。不过顺便提一句，我记得我们本来是约在明天见面的，不是吗，霍利太太？ 说这天早晨，老农夫安德烈没有去教堂做祷告，后来呢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从教堂里刚刚走出来的牧师。这牧师看到老安德烈很不高兴。 很遗憾，安德烈先生，我今天早上没看到你来教堂做祷告。 听了牧师的话，这安德烈赶紧解释。哎呀，牧师先生，我今天早上没去教堂做祷告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我今天早晨有一些干草要拿出去晒一晒，于是我就想，到底是坐在干草堆上想上帝好呢，还是坐在教堂里想我们家的干草好呢？最终我找到了答案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有一男的愁眉苦脸的找到了自己的心理医生，一进门他就抱怨：“ 大夫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太太她对我不忠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那个丘比特酒吧去，事实上我都快要气疯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 听到了这位男士的话，心理医生赶紧安慰他：“ 放松点，先生，遇到事情一定要放松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不要太激动了，这样就对了。您坐下来，这么跟您说吧，首先我非常同情您的遭遇，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你首先要告诉我的是，你太太经常光顾的那家叫什么丘比特的酒吧，它到底在哪儿？” 走开吧，难过都当成空气，重新写下一段回忆。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